好，欢迎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个礼拜就散了湿湿碎超级多嘅，所以我废话少讲，直入正题。首先讲咗，差唔多而家日本就好微妙嘅状态。 睇数字嘅话，就系香港、台湾、日本三地好难得地同步啦。即系之前一路都系唔同步啊，今次终于同步一齐爆。 但是日本就首先就讲了先啦，就声优土屋神叶、伊东健人、Kotoko 同歌手 Kotoko 就同时就感染出，咁 Kotoko 就取消了他演出，咁土屋神叶同伊东健人就休息啦，声优就至于拉咗风味咧，就系江饭内，咁咧佢就本身就因为佢工作人员就感染咗，咁佢就要隔离。咁就有个演出电视演出唔得，取消咗嘅。 其实唔止嘅，彩虹社嗰边咧就最少数埋应该有六个以上。你知彩虹社其实好捻多 VTuber 噶嘛？其中佢哋准备搞嘅四周年演唱会最少有六到八个 VTuber 就都感染咗冇肺。咁本来佢哋仲谂住缩数，你哋大部分都系第二日嘅，谂住净系 day two 去取消。咁但系后屘又再包多几件，咁结果就 day one day two 都要取消啦。咁因为佢哋爆疫之后，佢哋要隔离啊嘛，即系唔止系你带病上阵啊之如此类，你一隔离你就唔使玩噶啦嘛，即系你工作人员你仲可能搵人替佢啊，虽然可能工作人员嗰个位啊，啱啱嗰个单啊，可能个位系比较紧要啲，或者系人太多之如此类啦。咁呢度入边你演出者本人，即系我都系嗰句，你唔好话冇肺，你伤风感冒。重啲啊！你都唔应该上场啦，真系搵自己嚟爆飞咩？ 即系简单就系日本马上嚟讲就学级闭锁咯，成班三十个有20个重感冒，跟住成班唔使开。 啊！我英国个 friend 话佢个女嗰班人入边有一半人都舐过嘢啊！我唔知系舐过嘢定舐紧嘢啦，总之成半人几乎个班人都唔卵使玩，唔卵使上咁滞。 唔系喺日本咧，学级闭锁一样嘢其实算系几普通嘅事嚟嘅。 嗯， 即系突然间成即系又是咧流感，一流感啊花粉症咧， 流感高峰期咯，啊， 咁咧成咁成间学校一半嘅学生咧，直情系唔使翻嘅，因为全部病晒，咁就话学级闭，所以学级闭锁咧，每年其实系喺日本其实唔系新鲜事嚟嘅，真系唔新鲜嘅。咁就今次而家日本即系讲下日本情况啦，喺而家录音嗰刻，日本又错东京突破10000人感染纪录。最喺此之前咁10000人之前嗰日9000多人，大家已经话啦，10000、10000、10000，我冲10000，结果不负所托，顺利冲咗10000，但系继续各个演唱会继续开嘅，各个 show 都继续开嘅，总之就大家就真系搏唔多个扮冇事发生过，继续嚟，而英国就已经解除口罩令，解除一切防疫政策啦。 而佢哋嘅当然系冇得 work from home 啦吓，即系我觉得系有扎人系谂住，我唔想翻工，我唔想翻工，我唔想翻工。 嗱，讲翻工呢样嘢咧，其实啱啱我睇咗今朝食早餐睇单几有趣嘅新闻，就系由于work from home 关系，国税局其实好头痕，就系、是、因为佢哋工作就系去各间公司度查税，即系睇本日税里面咧，你就外国税局周围翻嚟资料嗰啲啊，咁你班友work from home。我点样走去查人资料啊？啲成村人杀入嚟公司度翻嚟啲账簿啊！咁结果就而家咧就国税局就好头痕。 咁佢哋跟唔到呢个时代啫，即系呢啲嘢。 唔系冇办法噶，有啲嘢因为日本人好多就咩白纸黑字写嘅，好多账单仲系咁样写嘅。你唔上佢唔就唔系咧呢啲嘢佢已经摆上网噶啦，佢已经攞本簿食攞本簿收埋角落头噶嘛。咁你唔去公司抄翻佢弄底嘅话咧，你好难计条数。 咁你喂奉行都有人留守噶嘛？我印象中大少少嘅公司都会有嘅。 问题唔系呢样，系国税局啲人啊。 哦，佢哋一定要去前面，即系等于我哋之前都有报过噶，CERO 啊，系咪咁叫啊？即系评游戏评级嗰、那个嗰间公嗰间嘢啊。之前都系类似咁嘅状况，因为佢哋唔可以online 搞，一定要人去嗰度搞，即系可能惊 online 佢会泄漏啲未公开出嚟嘅游戏之如此类啦。咁佢哋要亲身过去评级嘅，咁啊结果都系嗰阵时都系话有段时间佢哋做唔到嘅，不过呢啲相对比较少少啦，系嘛？咁啊，冇肺相关嘅消息，咁啊，仲有单就早少少嘅呢个 Comiket 就系受 Comiket 咧，就根据佢官方报告啊，直至到一月中为止，即系17号之前，合共有5个人系感染嘅，其中2个系工作人员，3个参加者，1个就好似话系冇参加，但系好相关人士。 即系佢哋已知噶啦，即系佢唔知唔报，佢哋唔会知啦。staff 界佢哋界会知啦吓。咁啊，所以呢度入边其实有个你话事发状况喺度咯，即系其实就系证明咗就系、是，如果你班友仔戴好口罩有阴性证明之类之类，即系做咗即系所谓防疫措施，其实几万人逼埋一齐，其实都可以冇乜事嘅。即系呢个数字得几个人濑嘢，我觉得简直系奇迹啊！ 近乎系冇啊， 系啊， 近乎系冇，即系等于冇噶啦。 系啊，简直系奇迹。 即系好简单就谂啊。150,000个入场人数得五个人，呢、这个比率系切嘅，即系咁等于冇。 嗯， 因为你嘅谂下就系佢五个喺边度，系未亦都未必系会场感染嘅，即系可能叫做 后屘证实咗，全部都唔系会场感染， 咪就系咯，即系叫冇咯。 啊， 所以对于Communicate 嚟讲就佢哋系佢嘅即系叫做咩本身难行，因为其实佢最担心就系我孭咗呢只镬。不过我睇呢单新闻嘅时候，日本已经爆出错嘅时候就系、是。你而家讲啲嘢都冇冇乜意思。 我唔系咁呢啲系反观嘅啫，佢就唔可以指教住人哋嚟笑咯，即系 唔好唔系就呢就你唔好赖我，你唔好赖我，唔好成日屈我话我成班阿侄喺度放毒，你班契日，你班扑街，即系最中意屈啫嘛，嗰啲防毒捻系最中意屈呢啲咁大型活动咧，话即系万圣节嗰排咪系咯，成班防毒捻防疫捻喺度鬼晒咁嘈，话啊万圣节啊，你班友喺涉谷放毒啊，嗰时冇爆到，好啦，跟住而家爆乱晒大龙啦，班友喺班友冇唔出声啦。 咁啊，呢啲就睇佢点样做嘢法嘅，即系 Comic 做得咁小心，都仲有事嘅话，即系等于唔冇得玩，唔使玩，一定会玩，一定会爆。即系佢嘅问题，其实可以做得到嘅。即系我睇个结果真系觉得，哇，超劲，咁捻多人，我预咗你最少都100-200人都正常啦吓，即系几个，仲要全品部最后都证明，其实系唔关事嘅，因为阴性证明，佢哋全部要攞晒阴性证明啊嘛，咁有3日空窗期啊嘛。即系佢哋可能系攞完阴性证明跟住濑嘢，但系唔系喺入边濑嘢嘅。 咁唔紧要啦，呢、這个嘢、啊、我即系嗰句啦。玩得几耐啫，所以唔重要。 好，咁 讲咗啲算系娱乐剧娱乐部分啦。首先就系、是、今年一少年事件第五次日剧化啦。哇，第五次你老尾第五次，谂下之后真系唔认老都唔得。我睇住唐本刚做第一做初代金田一，唐本刚都42岁啦， 跟住我只系认到松本润嘅咋，唔好意思。 嗱，唐本刚、松本润、龟梨和也、山田凉介，而家就去到道之唔知乜嘢，唔死啊，唔识啊，呢、这个真系唔识。总之前三个我都识嘅，啲 Johnny 系我系听过佢嘅名嘅。三个里面，我觉得最切个睇即系而家贴啲报纸咧，贴翻啲相咧，睇佢五条友里面咧。最似即系唐本刚， 我觉得呢个有少少输入射主嘅，但系今次呢个其实睇样啊，其实 OK 嘅，不过咧就比较唔似金田一，比较似佢同学， 唔系似太青靓白净咯， 唔系话似佢同学咯，后屘变咗杀人犯嗰个啊， 系啦，即系嗰阵就系睇翻佢五张相里面第三就龟梨和也，你会认得太紧要咧？认到咧，你唔似金田一咯， 系啊，咁因为金田一其实本人都柒柒地嘅嘛，佢个样， 唔系你唔应该太过认你似喺池袋滚女嗰啲多过似金田一咯， 系啊，咁啊都系日剧，但系呢个就唔系确定消息嚟噶，只系传紧嘅啫，就 人中木村会拍日剧，咁啊木村拓哉当然话要话自己做翻啦， 咁啊唔系人中木村拍日剧唔揾阿木村拍系唔可能嘅事啊，大佬。 虽然我觉得年纪方面比较尴尬少少，因为你都唔后生噶啦，你都成50几噶啦， 系啊。 OK 嘅，嗰啲就系剧本执嘅啫嘛，呢啲嘢 可以执个剧本，话譬如话系后转，即系或者系个改改佢嘅设定之如此类，其实又唔太难嘅。即系而且其实人中木村其实成对人龙都系啦，其实而唔讲同黑社会相关呢一点，其实系几适合日剧化，本来就系啦。咁啊，但系我印象中啊，真系唔记得，冇白睇他，我唔系我佢个故事其实都唔算系特别好睇嘅，我印象中 冇啦，冇玩呢个，我呢系我冇玩嘅，唔敢讲，你都冇事。 唔系我知佢个故事，但系我唔想喺度白睇他，但系我印象中就唔算系特别出色嗰只啦。 唔重要，只要木村，重要就系、 是、咁大家仲见到话木村出嚟再拍剧啊，哇！ 木村拍剧机系信心保证，因为佢系属于叫常，佢嗱唔敢讲话有冇失败，应该都好似有嘅，但系佢嘅成功率系超高，基本上有佢冇系近乎冇死咁滞。 好啦， 咁啊，仲有一间咧，其实同 ACC 嘅相关比较细少少嘅，166枚嘅直木相，咁就观众朋友得住啦。咁其中一位就我哋比较熟少少嘅阿米扎瑞信， 米扎瑞信啦， 即是冰果嘅作者。咁当然佢唔会系攞咁捻多年前嘅小说去得奖啦，系佢嘅新作。 因为米扎瑞信其实我喺我嘅理解嚟讲，我其实我唔当佢系轻小说作家，佢系纯文学作家，但系佢啲嘢俾人当轻小说拍。 应该是他的作品被人动画化了，小说都有被人动画化的嘛，他跟 ACC 的唯一关系是这样，而不是说他冰果是影小说，我没这样说过，我只是说他的作品动画化过，所以有少少相关。 今次就是战国推理小说织田信长事成发生杀人案，跟住黑田兵卫走去制破案的推理小说，在米泽的方就是任何剧任何类型题材他都可以变推理小说。 其实米泽佢本身嘅能力其实系值得攞呢个奖嘅，只不过隔咗咁多年，佢终于叫做攞得到。你谂下，当年几咁兜踎，即系而家叫做有翻啲迟来的成就啦，咁啊算恭喜佢啦，咁啊好啦。 好啦，跟住就系一个小消息嘅就系、是、Banana Fish 嘅舞台剧，咁咧又庆祝舞台剧后篇公映，咁咧就同捞星家合作活动。我有少少意外，其实系Banana Fish 会舞台剧唔意外。因为佢喺因为舞台剧基本上咧就2.5次元咧，女性向观众逐渐主流。咁喺年纪比较大少少嗰种咧嘅市场里面咧 ，Black Fish 系一个叫做经典系列。咁佢针对呢啲观众拍舞台剧，我完全唔意外。咁音乐剧我都 OK 嘅呢套嘢，冇乜所谓啫。 哦，佢之前都4次舞台剧啦。 系咯，但系佢会同捞星搞合作活动，我少少意外咯。 即系，但系多得某个香港嘅活动搞啦。而家我每一次听到呢套作品咧，我都系谂起佢个选择题。即系你俾人枪击嗰阵时，你选择系翻入图书馆等死。 我系好莫名其妙，即系我睇到喺最终回，我睇啱晒头就系、是、阿修。点解你唔即刻 call 白车咧？你又唔系嗰啲 call， 正常都应该咁做啦吓。 唔系，你又唔系你又唔系嗰啲 call， 你又唔系嗰啲通缉犯，去到一日咩？一 call 白车就要通缉犯啦。喺个情况之下，你都 call 白车啦。又话就系嗰度系纽，好似系纽约嚟嘅，记得系。我唔知冇记错啊，因为太耐啦，好似纽约图书馆嚟嘅。 系纽约嘅。 喺纽约，你可以大家大嗌一声啊！即刻叫人即刻要差佬送入医院啦！你扮咩型啫？我拗晒头，即系佢嗰个就系好型。但好无厘头，唔知点解莫名其妙，即系嗰阵就系、是，同埋就系、是、婴儿翻咗日本啫，你都唔使你都唔使咁自暴自弃系嘛？ 生无可恋咯吓，你最多系咁讲佢啦。 唔系佢系翻日本啫，佢咪死咗啊？你唔使咁生无可恋地俾人吉着，俾人影乜嘢之后你就等死噶，即系呢个系叫做好型，但系好无厘头，吐槽位满点嘅 ending 嚟嘅。 系啦，冇吐槽啦，咁啊，艾玛萨林卡消息一个，即系我哋之前已经 跟进报道啦。 跟进报道咁啊，其实我之前都提，一开始提过噶啦，咁就三丰杰话就换声优咁啊。如大家所料啦，咁佢换嘅声优就系希水斯奥。其实我都系唔系好识嘅，因为都系佢艾玛揾亲都系揾啲比较名气比较低、比较 新人咯。 唔系，仲未红的声优咁啊，因为啲偶像嘅声优你行程啊嗰啲嘢，如果你真系红咗嘅话，好麻烦噶嘛，揾啲当红声优会有出咩问题？咁之前原组大家已经见过啦。咁而佢换声优，其实我第一日我已经讲紧佢会换声优噶啦。咁其实只系就是这么回事啦吓。咪备补下。 咁佢新声优叫做希水斯奥咧，咁咧佢旧艺名讲咩真名咧？叫高桥美依。咁就又系嗰啲赛事场名，所以佢改一个比较，因为其实声优改艺名咧，好多原因，一部分原因唔系关私隐问题，系佢个本名太过街市名，通街都系嗰种， 好真系好易撞名。 好，唔系扭间就系高规街内子，佢个本名叫近藤街内子，近藤街内子太多又系通街都系， 一个招牌跌落嚟，掂唔知砸死几多个， 或者有啲名又太过唔萌啊，太过唔好，即系咁样就系、是、柏谷杏树。你好难想象到佢系萌系声优，佢演美少女系声优噶嘛？但系伊波杏树又唔同啦，咁样咯，即系改大名，其实有时系形象问题，好多个佢个私隐问题嘅。法律同声优讲真，有咩先查唔到啊？要你系嘛？ 系啦，咁啊，跟住系都系啲游戏到动画相关嘅消息啦。 首先就系沙漠就系、是、动画化咁咧，原班人马即系当年啱啱出道由演员转过去做声优嘅，从风亚日继续系巴月亮，咁啊男帝就系樱井孝宏， 有又唔意外嘅，其实呢套嘢我觉得比月出游戏不如出动画好过啦。本来佢有动画呢套嘢， 嗯，应该咁讲啦。你 copy 翻咁多年前嘅游戏嗰种模式，再去以前嗰阵时就话好创新啫，而家就已经系落后噶啦嘛。咁、嗯、你如果你系想讲翻好个故事，咁佢即系因为佢个故事冇完噶嘛、嗯，你都要收埋个尾佢咁啊。你出到动画又好，日剧又好，咩都好，你出到一出故事咁就咁讲翻完个故事，咁、嗯、或者补翻完个故事，佢都其实都 OK 嘅选择嚟嘅。 我觉得动画会仲好啲先咯。本来三木其实系大漫故事。 啊、到底边个烧钱啲？应该系游戏烧钱过动画啦，呢个系咯。 烧钱又动画本身你可以悭，动画你悭起上嚟系好悭噶嘛。 啊，咁啊，一啲都系冷边游戏相关嘅消息啦。咁就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呢个6500XT 啦。咁我就其实我系好体谅 AMD 嗰种苦心嘅。咁虽然咧有人传出，其实佢嗰嚿其实就系一个notebook 用嘅 display， 直接车过嚟资源回收嘅。咁其实都唔系好意外嘅，因为 notebook 嘅向来 RAM 少，因为 RAM 系废大户嚟啊嘛，咁佢塞少啲 RAM， 咁符合翻我哋上次上个礼拜分析过啦，咁佢系真系攞嚟防抗公用嘅，咁啊，但系唔系个个人都会理解谅解呢啲嘢噶嘛，亦都唔一定要谅解啦，其实，咁佢就一出嚟，所有测评屌捻到开花，虽然佢个效能真系有少少难，我当初以为咧相距唔会好大嘅，因为我见到3060同3080佢个RAM 嗰边个差距啊，有唔同 RAM 版本㗎嘛，其实唔会差好远，但係可能真係 6G 同 4G 之间个鸿沟实在太大啦。咁佢出嚟个结果呢就相当地难睇，有几难睇，呢粒嘢叫6500㗎嘛，即你唔好理佢系边度回收返嚟㗎嘛，总之佢名叫6500㗎嘛，佢个性能差过5500，即是上一代同定位嘅 display。咁我真係大镬咗少少啊，老老实实。不过唔紧要，呢啲嘢咧，同呢个我玩 MTG 嘅时候，同啲 friend 讲噶，一张卡废冇紧要嘅，个 cost 降两点咧，就由废卡变神卡噶啦。呢度一样，佢嗰张 display 废唔紧要，佢个价钱够平就得啦。 最紧要平。 系啦，据说咧就6500个定价就应该会系千松啲港币。 哇！呢、这个价好吸引喎，呢、这个价。 系啦，咁啊，因为5500为例啦，而家要买都应该要2000嘅。即系咁，你咪当佢系一张点讲啊6300咯，你唔好当佢6500，当一张当一张升级版嘅6300，咁你咪个条气咪锯啲咯。 咪因为嗰阵你2000楼下嘅卡，其实好多啲叫做咩预算，唔即系冇乜预算，但系想间唔中玩下游戏人，即系好似我呢个咁人嚟讲咧，系好有吸引力噶。 而且呢个价钱咧，即系个性能上对标嘅，应该系1650，佢系介乎1650同1650S 之间，系啊，冇错，两代前嘅卡。咁唔紧要，但系佢系平过1650，亦更加亦平过1650S 啊！即系我跟二手价，即是话你可以用全新嘅价钱，平少少嘅价钱嘅程度去买一张，而家其实仲系主力嚟嘅，因为 Steam 系统计嚟嘅，呢个之前我哋冇睇过啦。佢嘅统计就系而家最多人用嗰张 display 系咩咧？1060，系啊，两代前嘅卡啦。咁所以佢比现在嘅主力再要弱挨咁多。但是个价钱可以平一折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不过要看看你玩什么 game， 因为它的 4G RAM 始终真的太不是说性能的落差，性能落差你还可以忍，有部分游戏即是譬如什么模拟飞行啊那些东西，比较缩的只 12G RAM 都可以跟你打烂爆了它，因为一爆 VRAM 的话呢，是直接成 game 溫不到， VRAM 这样东西多是没用的，但是不够到你溫不到只 game 的话呢，是直接玩不到，所以你要睇翻你玩乜嘢，即系如果你系玩嗰啲唔系好新，但系你又想有翻，即系想推到最靓嗰啲咧，就比较适合嘅。如果你系想玩新 game， 但系用翻啲中等效果嘅话咧，咁你就因住佢会爆 RAM 啦，咁样咯，咁自己睇路啦。咁但系尤其是咧，因为佢实在太臭，即系所谓嘅唔抵啊，性能上啊，又啲抗攻啊更加睇佢唔起啦，佢应该唔会炒嘅。应该是即买即有，我见预购嗰个反应都是咁样嘅程度，所以好有可能唔一张唔，总之呢、这个时代一张唔系空气嘅 display 卡就是一张好嘅 display 卡，即系我同大部分嘅嗰啲测评网嗰啲系个睇法完全唔一样嘅，因为佢哋超 display 卡手到拿来，梗系咁讲啦。你而家试下行去高德，有边捻张 display 卡系唔捻使炒嘅，980打后啊，全捻部都要炒啊。 嗱，最紧要就系嗰句咯，你始终你系有一批人系叫做间唔中玩下游戏，想砌机，即系又唔想买部 laptop 买部 notebook 咁样， 咁又系有市有市场嘅，即系嗰阵就系，我咪呢类咯。 系啊， 我如果我趁机玩呢类 card 嘅咋，我定咗二千蚊，我张卡唔会贵2000蚊嘅。 咁啊，同都系 AMD 相关嘅，咁就仲有一单，咁就系呢个 Zen V 终于降价啦，即系呢个 Ryzen 5000系，咁佢就终于降价，即系因为Intel 十二代真系来势汹汹，系啊，人哋第一佢个价钱系低你一截，全两部对标都系低你一截嘅情况之下，你凭乜嘢去赢人先？系你冇错，可能你粒最劲嗰下系劲过人哋，先讲佢系对标十一代嗰阵时系赢过人噶，十二代咧就有啲俾人超翻车嘅程度，而且人哋平过你啊嘛，都系嗰句，好多都啱啱我都讲过啦，钱系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即系我有千几蚊，我系睇我攞千几蚊买到乜嘢，而唔系话你最捻劲嗰个有几劲，嗰个真系攞嚟啲 fans 攞嚟嘴炮用嘅啫嘛，你只系买得到先得噶嘛。啊！呢、這个 AMD 之前都有个问题啦，五千系嘅，基本上全线都系缺货，即系佢又未缺到 display 嗰个程度，但系佢就系话你要做砌机先有嘅程度。香港唔会啦，香港就系加价啫，纯粹咁一样啦吓。咁佢而家就终于降价，虽然就好捻冇诚意，除咗5950系减得比较多，减咗成千几蚊之外，其他全部都系减几个 percent。即系我谂紧呢间喂大佬，我上次已经屌过你噶啦，你黐衰啊大佬！你已经系要用上一代嘅同打人下一代，你降价仲要降得咁叫啱嘅话啦，咁啊真系唔好怪你好唔容易赢多少少嘅市占又俾人超翻车，真系即系呢间嘢真系唔肯赚得嘅，真系两次都系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可以算系同游戏相关多少少啦，不过就花边嘢嚟嘅。 其实好应该讲就近排少咗，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咧其实几流行嘅就系。Zoom 会议里面突然间就插条咸片出嚟，搞你好捻尴尬。呢种所谓叫做奇袭咧，其实之前新闻都好多新闻都讲过啦。 又唔一定系要话去恶意搞你嘅，即系譬如 恶作剧咯。 之前有单系变咗猫啊嘛 ，Zoom 本身有个咁嘅功能，可以将你变换脸咁换咗去任何你想要嘅人物或者动物上面。咁结果喺法院入边，只猫就系啦，你见到啊，样都见到，只猫就系咁讲，我唔系猫嚟，我真系人嚟啊！但系佢个样就系完全系只猫，即系呢个咧就唔系咁样玩，佢系暴力少少，佢就插只很黄很暴力啦，应该系即系。 假如应该其实听我节目人应该都知道噶啦。在网上是有大量 FF7 Tifa 的同人 CG 片的。 其实不止 FF7 的，很多都有，不过 FF7 是一个很热门的题材啦。 应该说就是根据我在 Podhub 看过这类片的研究啦， Tifa 是质素最好的。即其他都挺不实用的。挺不实用都有的。包括 FF7 已经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了。是 Tifa 最靓，系唔知点解呢 Tifa 最有心嘅班友。 咁啊，最佢同 ACC 有关，其实系呢一点啦。咁佢 就系喺意大利喺国会度开下 Zoom 突然间播 Tifa 十八禁同人 CG 片。 吓，咁好明显啦，可能佢哋因为个场合问题啦，正常啦，你同 friend 倾偈梗系冇乜所谓啦，或者公司都可能冇乜所谓。但系呢度毕竟系议会，即系理论上系意大利最高嘅议事堂嚟啊嘛。咁啊。即唔系唔同我哋嗰个所谓最高议事堂唔一样噶嘛，人哋嗰个真系有啲神圣性噶嘛，就唔系冇人咁样玩过，结果佢哋咧就因为未拉个嘢，结果就成班喺度乱咗一团。我唔知系咪有人顺机喺度睇嘢啦吓，你知意大利佬噶啦。 不过就系嗰句，好耐冇见过啲咁干嘅嘢啦，睇人仆街最开心啊嘛，又系议会嘅嘢。 啊，咁啊，跟住咧就真系游戏相关啦。咁啊，咁啊，有少少九啊九嘅序幕，我唔知帮边边好啦，有少少。咁咩事咧？就大家识嘅拍住啦。佢前排就开始免费咁啊，俾人玩啦。咁呢个唔紧要，其实都唔系 OK 啊嘅。咁重点系佢跟手咧，就喺上个礼拜就系告，应该系读加利啊，应该咁读啦。佢同烂产个名实在太似啦。 加利娜，加利娜啦，加利娜。咁 ，FIFA 话即系肯定系抄佢嘅抄PUBG 着嗰个空投进入每场剧情嗰个专利。 佢个食鸡模式啦，咁啊，唔系专利嘅，但系佢话佢抄佢游戏模式之如此类，咁要告佢。咁先讲，今次就唔系嗰啲鱼毛虾米嚟嘅，因为理论上 FIFA 系同类嘅游戏入边最红嗰只，比拍猪更加红。咁当然因为佢唔使钱，所以个玩家个应该红唔红系指玩家基数啦，因为佢唔使钱。咁之前呢仲可以话我收钱㗎嘛，你唔使钱嘅冇乜所谓啦。咁而家佢开始免费啦嘛，所以佢就要告鸠佢。咁顺便就将呢个 Google 同 Apple 都告埋一齐。 咁就係话佢哋容许一隻老番机喺佢哋平台上面去运行，令到我受损，而佢哋从中获得利益，所以佢一次过将对方嘅 Gaia 啦、Google 啦、Apple 啦三家一齐告晒佢，咁就系咪过得到呢？老老实实啦，我哋都系之前都讲过多次噶啦，游戏玩法呢样嘢就好难告嘅。咁如果你要告美术嘅话咧，又唔系好似咁，其实比较似系想嗱，你唔想我缠住你嘅话咧，你就科水。有少少似版权张亮，但佢真系版权拥有者啦，你可以咁叫。有少少似版权张亮嗰种情况嘅，似系咩咧？King of Fighter 哦，即系 SNK 啊， 有少似 SNK 嗰边佢嘅情况就系冇错 ，KOF 个版权系你度嘅，但系你走去告呢、這个告嗰、那个咧，就有啲难睇。而家咁啊，比较咁啊似咁嘅情况啦，所以就我都唔知帮边边好啦，因为 Gaia 佢基本上系一个恶名昭彰嘅业界流氓嚟嘅。即系佢抄嘢啦，代理完之后搞到嘢 filter 啦，咁搞乱业界啊，如此啦。佢总之就嗰啲衰嘢就即系可以直情可以，如果要数嘅话，应该可以做一集出嚟嘅。不过我唔会做啊，大佬。总之呢套嘢系一单恶臭的，但系少数地唔系中国公司，但系恶名昭彰嘅游戏公司。虽然理论上你都可以话佢系中国公司啊，因为佢系台湾公司嚟嘅，中华民国嘛。即系咁啊，所以就我真系唔知帮边边好。即系两边都咁 Q 衰嘅，北珠嗰边、南洞嗰边就大家知咩事啦。如果真系要讲边边衰啲嘅话咧，我觉得咁好似 Nadia 系衰少少嘅。咁啊，北珠佢只系不善，你做得唔好啫，做得唔好唔犯法冇罪噶嘛。但系 Nadia 系搞弯成个行业，我觉得真系可以好严重咁指控佢。不过咁啊，Apple 同 Google 暂时就未有任何回应，咁应该都系，即系我量你都过唔入，咪中意咪法庭见咯。即系呢两间嘅法务部，即系虽然唔系地上最强，就系真系未惊过你噶咯。 打惯官司 系咯，佢就打惯官司啊嘛。咁啊 ，Google 相关啊，其实呢单先系大新闻，即系佢出呢、這个，我唔知佢点解要咁样叫啦。Google Pay Game 咁啊 ，Google Pay 大家知咩啦？就是、download 个 app 嘅嗰个平台叫 Google Pay 啊嘛。咁佢就话呢嚿嘢攞嚟做乜嘢？系唔系话 Google Pay 入边专门 for game 嗰个页？唔系呢嚿，即系我觉得其实好容易会捞乱，不过唔紧要，佢中意咁叫咁叫。咁佢就系咩啦？系同 Steam 一样，其实 Steam 系唔止 PC 平台啦，佢喺手机、喺呢个 Mac OS， 甚至喺呢个 Ubuntu， 即系呢个 Unix 都有佢个平台噶嘛。其实呢嚿嘢想做嘅嘢就系咁啦，因为 Google Play 本来就净系手机 game 嘅啫嘛，系手机啦，应该唔系个 game 啦，手机上面噶嘛。佢就话佢将会伸展到其他平台，首先第一个伸展嘅就系 PC， 咁其实好简单，就系一个 Google 官方嘅模拟器。咁啊，即系 网页，佢好用网页玩嘅嘛，嗰种啊，即系唔使装嘢噶，你开个网页就玩咗嗰种啊。 有少少唔同，网页可以做到乜样噶，但系佢做嘅做法只不过都系喺网页上面同你 run 一个 VMware 啫，佢系一个类似模拟器嘅种嘅技术法嘅，就暂时系咁啦，可能佢日后可以做到更加简单咁去做转换，我唔知道。总之目前系咁样。咁啊，点讲啊？一众手机模拟器开发商再屌多次啦。之前 Win 11嗰阵时已经屌一次噶啦。即系你嗱，你 Apple M1 开始就话听开始 iOS 可以上嚟用啦，跟住 Win 11就同你讲，唔好意思 ，Android 都可以上嚟模拟啦。咁而家 Google Pay 又整一个。你两个都唔识嘅，唔紧要，我仲有呢个模拟器，我哋呢个 Google 专用模拟器，哇！啲做模拟器真系挺黑米嘅，真系啊，真系咁啊！而家开咗 beta 版啦，大家就知道啦 ，Google 嘅 beta 版即系正式版嚟噶啦，已经系咁啊，佢 Google 万年测试版，成日 Gmail 到底而家测试版完咗未啊？ 测完咗好耐啦，因为即系不过 Google 佢而家收起咗佢个免费嗰个知识啦，就少 web page 嘛，又要俾钱啊嘛。 咁啊，总之佢就搞个咁嘅嘢，咁啊，如果你信唔过，因为其实而家市面上好用嘅手机模拟 Android 模拟器啦，其实全部都系中国产嘅。咁啊，如果你信唔过佢嘅，你姑且可以信一信 Google 嘅。如果你 Google 都唔信嘅，你就唔好用 Android 了。咁啦吓，好啦。 哦，跟住一单又，跟住就 跟进消息啦。 跟进消息啦。 虽然如果你净系听新闻嘅话，可能系冇听到嘅，因为我哋系另外有个专题嚟录咗嘅。咁 咪拣嗰个咧，就系玻璃渣啦。 呢个 X 玻璃渣，边个叫 Elevation？ 咁佢而家先讲讲就系 Elevation， 玻璃渣，佢而家叫唯一而家仲系叫做有杀伤力就系 COD。咁咧 COD， 咁咧问题就 COD 本身系跨平台嘅。咁有啲人问佢喂 COD 点啊？咁咧Elevation 就话。我哋仍然会继续跨平台嘅，而Sony 都话佢会遵守合约。咁虽然大家都觉得 你快迟早都要读剑噶啦。但系 补充翻，一开始咧系首先桑尼话佢唔会讲，佢唔会读剑搞读剑嘅。但系呢句听起嚟就好似白犬的怨吠咁样，即系人哋点样做你控制嘅咩？咁但系咁今次咧就系、是、到 Microsoft 嗰边都行出嚟话唔会，即系但系佢嘅唔会就好捻蛊惑嘅。佢话第一唔系 Xbox 读剑，咁理论上 PC Xbox 读剑都唔系 Xbox 读剑喎。当然呢个佢唔系咁样想行咁样蛊惑嘅。咁同埋佢讲嘅唔会系指而家出咗嘅佢唔会收返埋。但系 B 社嘅前例佢系啊，佢之前嗰啲佢继续俾你跨平台啊，后面出嘅佢就独占啦嘛。 都嗱亦都未必咁嘅，因为其实呢有一隻游戏 Microsoft 而家最红嗰隻游戏 Minecraft 呢系跨平台嘅。 咁系呢个。 系啊。所以咪即系讲就你唔咪呢样嘢就即系做个大输就系、是，其实 Microsoft 唔系未试过将佢最好嘅游戏，即系最好卖游戏跨平台 ，Minecraft 咪咯。 佢唔系最好，佢 最好卖。 佢呢只系最好卖，没有之一，史上最捻好卖嘅一只游戏啊！ 系啦，最好卖游戏，最好卖系啊。咁佢游戏都跨平台啦。你讲咗你玩 Switch 又有玩，电脑有玩 ，PS 有玩，度度都玩嘅呢只游戏，即系唔敢保证嘅一样嘢，其实系 啊。咁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呢類注重人同人之間交流嘅遊戲咧，其實如果你話搞獨佔嘅話咧，係冇錯，可能會提升到你個主機或者你個平台嘅人流，但係調翻轉你會搞死隻 game 嘅。咁啊呢樣嘢就 Epic 唔該學一學咯，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完啦嚇。好啦，咁講完 COD， 咁啊要講去六對手 Battlefield。咁啊 ，Battlefield 咁啊，2042有几烂就唔使我哋讲啦。咁佢多到一个秘密啦，我有一个侧面嘅少少新闻去证明，就系咧有外挂商直情嚟讲，我唔捻再做 Battlefield 2042嘅外挂料，即系唔系话佢开发唔到诸如此类，系话喂你嚿嘢多不到咧，啲人可能以为系我哋只嘢做得唔好啊，大佬。咁啊，但系如果你系订阅咗嘅，因为而家啲外挂好多咧都唔系买断嘅，系搞订阅嘅。如果你订阅咗我外挂嘅，你个账号唔紧要，你可以转移过去我哋玩 COD， 即系 COD 躺罪也中伤， 莫名其妙就爆炸，呢个真系又系，唉， 咁好正常啫。如果你系玩开 Battlefield 嘅，如果你突然间话你听，唔系突然间啦，即系如果你唔想玩2042，一系就玩翻旧作，一系你就真系过 COD 噶咯。咁佢就咁啊，嗰边躺罪也中伤，应该会多咗一插外挂啦。大家都知道，其实老老实实啦。一隻游戏咧，只要好玩，只要红，就一定好捻到外挂。 咁你对战啊，所有对战游戏都会有呢个问题嘅。 即系嗱，虽然呢个只系其中一间外挂商嘅啫，咁又唔系全部。咁我调翻转讲，其实 Battlefield 又唔系真系咁烂嘅。即系虽然俾人掉得开花啦，咁如果系真系咁样，啲外挂商走去玩 COD 嘅话，我调翻转出去玩 Battlefield 喎，燃气我取喎。即系 两只都唔应该玩。 喂，老老实实冇外挂嘅游戏真系差好远。如果一个有外挂但系做得好啲，一个冇外挂但系做得差啲嘅话，一定拣后者。 我唔知啦，因为两只 game 我都冇玩嘅，唔敢讲。嗱，咁讲下而家单词，即系说又游戏冇关系，但系有少关系嘅就系、是、任天堂嘅旧本社咧就改建做酒店，咁就2022年4月就开始营业啦。咁咧，依有趣就系依间酒店虽然就系用喺任天堂嘅旧公司。做即系将佢旧公司啊， 旧会址 旧本社就改成酒店，但系依间公司唔系任天堂开嘅，系山内家族嘅产业，即系话任天堂旧本社其嘅嗰个土地同埋嗰座建筑物咧，系属于山内家嘅。当然啦，山内家喺任天堂依然有股份，系大股东之一。 即系一个远福株式会社嘅年代嘅嘢嚟嘅。 系啦，好远福，所以佢叫做远福楼咯。佢而家新嗰、那个而家个酒店嘅名叫远福楼。当然啦，酒店去系大酒店系梗系贵噶啦，但系想试下喺任天堂旧公司住其实十万八万英我又觉得 O K 嘅。 嗱，咁啊，当系要记住啦，虽然佢系任天堂相关嘅酒店啦，但佢入边系毫无任何游戏元素嘅，即系其实调翻转，如果你系嗰啲中意日本古建筑嘅话咧，可能呢个反而系你更加会有兴趣嘅。 但系佢有个招牌写住嘅，Karuta Tolabu原制造员山内任天堂京都正大由西嘅，即系佢系有翻个招牌嘅，即系肯定就系呢个系任天堂嘅本任天堂嘅起点啊。 所以如果你系冲住任天堂嚟嘅，呢个净系得呢个地方你俾你打卡嘅啫，剩翻嘅咧其实就是一间古色古香嘅建筑。当然啦，佢亦都系靓仔仔有古色古香，其实都有旅游价值嘅。咁但系你唔好谂住入边会系一个任天堂主题酒店咁样啦。 但系我觉得值得去嘅，因为是有啲人中意系中意住呢个古酒店噶嘛。 啊，呢个咁啊，点讲啊？老任又做翻佢旧本行咯，即系大家都唔可以叫旧本行嘅。以前因为呢个老任喺做游戏之前，其实曾经系做过呢个时钟酒店嘅，即系我唔知道仲记唔记得咗啦。 六七十年代佢开好多古灵精怪嘢嘅，佢 系啊， 即系。 咁其中一樣就係、是、時鐘酒店，當然同呢個就差好遠啦。時鐘酒店2000元俾盡你咪3000-4000 yen，呢度入邊就唔係一回事了。 七萬最即基本上我7万應應該咁講，以呢類所謂古建築改建酒店，依、這個價錢唔算貴。 特色嗰啲特色酒店啊嘛， 特色酒店咯，特色酒店唔算貴，講真。同埋你衝住呢個招牌去，依、這個價錢都應該啦。 即係咁啊。 嗱好啦，咁啊講下又任天堂相關嘅。 都是任天堂啊，就是这个即是怎么说啊，这个世界总是会人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大佬。有玩家就用即是怎么说拼拼凑凑这样整一只 game 叫 Pokemon FPS, 咁啊你想我想到的了。虽然他可以做到好老少合嘢，但是你想我想他不会这么做啦。他呢就是你可以当是那些丧尸枪 game, 丧尸类枪 game,但系啲丧尸全部改晒做 Pokemon， 当然你系可以一枪爆捻佢头啦。 任天堂唔出声，任天堂唔出声，好好地地咯。 即系唔出声就假，唔可能嘅事啊！你大家知道，唔系所有 Pokemon 相关嘅改编，佢都会喐你嘅，亦都唔系话攞佢嚟做游戏，佢就会喐你嘅。即系尤其是同人 game 啊、独立游戏嗰啲，佢相对比较宽松嘅。但系有一个死线系唔得嘅，你一定唔可以贬低咗佢嘅作品本身。即系你可以做 L 咯。但系唔可以做手胶，即系一样嘅意思嘅啫。L 本咧好 Q 多啊，但系手胶本咧系会俾人告嘅。 多到通常就咩 Pokemon 真人化啊，多啦，肯啦 ，Pixie 里面大量呢啲咁嘅图啊，我睇。 啊，所以你可以攞佢嚟诶客串又好，甚至主角都好，你同人 game， 其实呢只独立 game 嚟啫嘛，冇乜所谓嘅。但系你爆佢头啊，咁血腥嘅咧，咁就有问题啦。咁目前呢一刻我哋截稿为止，仲未听到佢俾人告嘅消息。咁但系佢自己都醒水嘅，佢就做咗出嚟，但系冇公开到嘅。咁理论上咧就比较难去告佢，话佢影响人情之如此类。 唔公开咪得咯？ 佢净系得少少片段公开出嚟，咁真系要告可能都告得入嘅。但系睇佢传播得几多嘅啫。咁当然佢未傻到公开出嚟嘅，暂时啦，最少暂时啦。咁因为其实老老实实你要做枪 game， 其实可以打完佢咪成个哦摊低咁样咪冇事咯，即系唔系和平精英咁极端，但系类都可以做到类似噶。你之前腾讯嗰只咩春大联盟啊，我唔记得咗啦，即系同多类多下嗰只啊，都系啊。你打完之后咁受伤咪受伤，你 Pokemon 本身都最对战 game 嚟噶，但系又特登搞到咁血腥嘅话，就真系挺俾人告嘅啫，咁算啊。咁啊，祝佢好运啦吓，即系希望佢识字噶啦吓，大家好嚟好去就算啦。咁啊，仲有一啲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跟住讲完嘅唔知啦嘢，咁啊有个少少跟进啦，因为都几多人提嘅，所以我不免逐套要睇睇啦吓。即系我哋之前提《公主连结》嘅一只麻雀同人游戏，咁就俾阿 CY 应该系俾 CY 警告到下架啦吓，因为冇公开讲嘅，咁应该系俾 CY 警告到下架。咁但系佢除咗 DLC 之外，咁其实佢系有卖实体嘅碟嘅，应该系 Comic 入边卖嘅。咁你就所以想象到个数目唔会好多噶啦。咁你实体碟你始终有个限度噶嘛。咁你而家咁样揿咗之后咧，啲人就攞出嚟炒啦。我所见最少肯定系事实嘅成交50000 yen。即系断十倍计咁样贵咗，咁啊，据说系有100000 yen嘅成交嘅，但系有少少怀疑系左手交右手，因为佢唔系净系叫价，佢真系有成交咗嘅。但系老实讲，俊豪好似真系俾人捉过佢左手交右手嘅，咁唔肯定啊，呢个我真系唔肯定。总之，但系50000有个肯定系真系卖嘅，即系你谂下十倍咁计咁样，佢又可以炒咗出嚟。即系虽然我就其实好难理解啊。你就算当初你 DLC 买唔到，你太多方法要攞啦，你唔使攞几万嘢去买啊！即系，可能佢 炒都唔同嘢，我觉得又系 物以罕为贵咯，最多系咁样讲噶啦。即系 game 其实咧就制作系向内地都算精美嘅，虽然就内容就唔算多，因为你好快玩完噶啦。只 game 其实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自己谂办法啦吓。即系我唔会建议你再去买啦，100000啊，大佬咁啊， 傻咩？ 啊，咁啊，好多人提，所以我睇睇啦。咁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啲翻嚟我哋香港本地消息啦，好少见嘅。而家 VTuber 阿姐就系阿润宇 Lucia 啦，咁大家都知啊，个孖奶版即系 咁佢最近就生日啦，前嗰排我前几日生日啦，咁佢就有香港嘅 fans 啦，咁就去包咗架巴士嘅广告，咁就系、是有佢四围行咁啊，应该系208号啊，冇记错嘅话。出街的时候呢就可能已经冇咗睇我出咗真人快啦。因为佢系由呢个1月20号到呢个3月17号嘅。希望讲一次啦。咁啊行走路线呢就系、是、第一个月就系208啦，啱啱讲咗。咁后面呢就会唔知喺边度嘅。但系因为佢系单层巴士嘅，所以佢可以行嘅路线其实好有限嘅其实。如果你大家想追应该系有办法追踪到佢嘅。咁行走当日就已经系洗烂晒版咁样，啲人喺度去影相啊，成嗰啲嘢，啲人就话啊呢架巴士唔使入油啊，自己带油，一路行一路漏油啊真系。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就自己追踪佢个路线啦。因为我点快我都相信我系赶唔止喺佢头四个礼拜去改噶啦。咁就亦都有啲 cosplay 啊嗰类嘢，带啲精品啊过去影咁啊。有兴趣可以自己过去睇啦。我记得佢哋好似仲搞埋一大铲嘅巴士站广告之类，虽然巴士站广告就唔新鲜了咁样啦吓。咁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就系啲北方邻国小息啦。啊，先讲啲有趣少少噶啦。咁啊，呢个巴克食嘅一个 mod 啦。咁啊，佢之前上咗 PC 啦嘛。咁有人搞个 mod 出嚟，个 mod 咧就系呢个抗日神剧 mod， 入边啲丧尸全部改变晒做日本鬼子。只系识嗌八加耶路嘅啫，然后个主角嗰啲咧，嗰啲对话全部变晒啲抗日神剧啲经典台词，个 BGM 都改成咗做呢个抗日神剧嗰啲剧。咁啊，即系如果你唔熟书嘅，可能会喂咁啲日本仔咪好嬲。咁其实咧，日本仔咧呢啲嘢从来唔系 care 过嘅。我哋好多好多年前讲日本鬼子就已经系啦，佢日本鬼子，我整个萌娘俾你叹，整个鬼娘俾你叹，整个萝莉鬼娘俾你叹，小日本啊嘛。即系一样情况嘅啫，咁不过呢个就唔纯粹系话佢哋大国自信，我哋所谓侮辱我哋唔系 care， 反而比较多系啲乜嘢咧？比较似系嗰啲酷索 game 真正嘅意思，酷索 game 唔系纯粹嘅指烂 game 嘅，其实仲有一种文化咧，就系、是、玩。 应该讲咪酷索 game 白卡 game 咯， 系啊，玩即系玩屎嗰啲啊，系啊，只 game 系好卵烂嘅，但系咧你喺个好卵烂、好奇葩嘅 game 入边，你可以揾发掘到啲乐趣出嚟，因为佢真系烂得好出嚟，好奇特、好可笑咁样嘅。咁佢系佢一样咁嘅方睇法去睇佢，因为其实日本仔之前睇嗰啲抗日神剧嗰阵时，应该话哇，啲大陆人啲谂嘢咁鬼神奇嘅，即系由嗰啲手撕鬼子啊，塞嚿手榴弹落去下边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啊。即系戆鸠戆鸠嗰啲，即系佢哋睇当睇啲嗰啲唔可以叫 B 级片嗰啲叫 猎用啊猎奇咯，用一个比较正一个好常见猎奇咯，猎奇心态咯。嗱呢样嘢咧，我自己系特登买一本书就系、是《抗日神剧解说本》，系日本人写嘅就。 我就系讲紧呢本嘢咯。 系咯，我有啊，我有买嗰本书啊。笑碌系好好笑，系不断吐槽，然后大家来当笑话嘅，系好，因为真系好笑嗰本嘢。 睇沟片咁睇啫嘛，其实如果系电影就容易理解啲啊，就系睇沟片咁样睇啦。咁呢个情况其实佢同睇抗日神剧一样意思，佢都当睇，即系虽然冇咁嘅名词啦，你当睇沟当玩沟 game 咯，即系唔系沟女 game 啊，系沟片个沟啊，即系咁佢系咁样睇嘅啫，唔系佢哋咁宽宏大量。因为其实而且调翻转佢咯，佢哋又唔系好 fucking care 你打唔打日本鬼子关我卵事咩？即系喺日本人嘅 mindset 入边咧，日本皇军同佢系冇关系嘅。绝大部分人除了一啲好爱国爱到上晒脑嗰啲右翼捻啊，除咗嗰小部分之外咧，大部分日本人根本就唔 care， 甚至唔认为日本皇军同佢哋有关系。所以你话首先日本嗰啲日本皇军关佢捻事，就系咁咯。咁啊，大陆新闻免不了就少得呢啲盗版嘢，但系今次唔系讲盗版，虽然有嘅，即系腾讯又抄呢个大乱斗咁啲咁嘅新闻，我就唔提啦，即系实在太无聊啦。我哋讲翻我哋亲爱的牛妈。我哋之前提过啦，呢、这个辱华防盗版大法啊嘛，你之前就可以话我当年扭到兴一剂，而且嗰阵时嘅事咁多年前嘅事，咁好啦，而家今日新鲜热辣嘅呢、这个《北上贵族七》嘅单行本入边，其中一话就有讲到，点解啲多咗咁多蚊蚊虫虫啊？哦，因为佢之前咧就杀晒啲麻雀仔啊。 嗱，我咁讲啦，牛妈问佢老，问牛妈妈，即系佢阿妈啦，就是。冇点解？咦，唔见晒蜘蛛嘅网嘅？好简单啫嘛，即系冇养牛咯，冇养牛冇乌蝇咯，冇乌蝇冇蜘蛛网咯，咁冇蜘蛛网咯，又冇牛屎咯，咁咪冇咗雀仔啄嘢啊，去搞嘢咯，啲麻雀冇晒咯。但系跟住之后咧，跟住咧害虫好多啦。 嗯，即系咁佢就 系嘛？吓，咁即系中，咁啊即系令和版嘅打麻雀运动 啊！即系你正确嚟讲咧，就系、是、即系佢咁样叫咧，因为佢嘅叫法嚟嘅啫。即系如果我哋中史入边教咧，就系、是、徐四害运动，即是话当年好似认定咗四种害啦。咁其中一种就系麻雀，话佢会食谷。咁啊，结果就系打锣打鼓吓到啲麻雀唔敢停低休息，结果系飞到力尽而弃，咁啊死咗。咁啊令到佢大麻雀大面积咁减少。咁结果第二年开始咧，啲害虫多到令到系呢个农作物失收，咁就系当年嘅故事嚟嘅，老老实实。如果你中史唔太好，或者唔太关心呢啲嘢，或者系已经还翻俾中史老师嘅话，其实咧你未必知噶。但系牛妈不愧为牛妈啦，佢连呢啲嘢都知道，仲要系即刻可以谂咗出嚟嗰个程度。 其实佢系中国迷嚟嘅，佢睇好多中国嘢噶。 系啦， 牛妈。 咁啊呢样嘢如果俾啲小朋友睇到咧，应该又系话佢肉麻乜乜七七噶啦，因为又系督佢啲党臭屎出嚟啊嘛。虽然唔紧要，因为大陆其实已经系冇百姓贵族睇噶啦。即系以我印象中啊，所谓汉化组就已经汉化到系四十九话之后就冇再汉化啦。呢、这个系七十一定七十几话噶，我记得系。 第七集。嗱，有一樣嘢就係、 是、第七集後面應該七十幾話咯。 根據因為睇而家出喺網上睇到嗰啲非正路版，即係嗰啲海賊版咧，係台灣出嘅，台灣版嚟嘅。 係直接 scan 台灣版，都係 scan 個第六本啫，因為台灣未出第七版啦。我唔知佢會唔會佢夠唔夠膽 scan， 因為之前嗰啲你都可以話，哦，佢唔係同一套作品，呢套作品侮辱華，即係可以咁樣勉強咁樣講啦。因為佢對佢嚟講，雖然無祖國，佢根本就唔 fucking care 你哋，賺錢係緊要啊嘛。咁、嗯可唔可以防火盗版呢？我哋姑且睇下台版第七期出咗之后，佢会唔会照订上去啦？咁其实咧，因为我所揾到咧，其实好多站咧都已真系停咗，唔再更新嘅啦。少数最大档嘅老番站，佢系有继续更新嘅。咁呢个防火盗版系发，即系牛妈继续肉，即系知当年肉唔够，而家继续肉。最好你就咪啦，同我出老翻。 我 即系， 不过我觉得牛妈系冇谂得咁深。以牛妈嘅专金讲就系、 是，牛妈之前唔系之前讲过啊，毛泽东嗰单系特登噶嘛。 嗱，之前嗰个系咁讲，但系今次我咧佢我，但系今次我觉得佢冇谂咁深，即系牛妈嘅以佢嘅风格嚟讲就系谂到哦几好趣啦、啊，系咪即系喂会出唔到啊？嘿，你佢玩咗先讲啦。 好直觉，我觉得佢嘅谂法就好直觉，真系咁样啊嘛，就系、是、同一件事嚟，真系。 即系佢咯，咦系，即系佢系谂咗嚟，他就用噶啦，佢唔谂咁多噶。跟住佢讲法话啊嘛，农民嘅脑系咩啫？就系、是、单细胞，唔用脑，谂咗就讲，嘴贱、 啊。而且佢真如果真系要搞辱华，其实就唔止咁轻骑嘅，应该会打大力少少，呢个系事实嚟嘅。 但佢长口嘅咋？ 啊，不过你要明白，有啲小粉红系见到毛泽东个样喺个妈妈上面出现，就已经系会掉老母噶啦嘛。即系之前嘅后消息后续咧，当。即系我同某个都算熟悉嘅，唔完全系小粉红，但系偏爱国嗰种啦吓，即系打机式嘅。咁佢就同佢讲，喂，佢就不断咁同我解释，点解你唔可以攞毛泽东嚟开玩笑？我一路喺谂紧就系欺君犯上。佢一路讲，我一路个脑入边得四个中文字嘅啫，欺君犯上。 唔系有个唔系有个有多年诶，已经唔好多年前，之前有一个讲法话啊嘛，用日本人解释，解释话，如果你攞支连顺出嚟玩点啊？啲日本人话。我玩好多啦、 啊、我哋玩得好捻多、 啊，因为日本咁点唔玩天王玩啊？跟住我有啲人话唔，因为唔玩天王，我答我就天王都冇人识。以前日本天王咁除咗除非你背一背日本史啫，唔系边人识啲天王啫？ 即系嗱，都系嗰句，我哋次次都系尽量揾啲有趣少少、好少少嘅新闻，唔好成日我哋走去真系踩翻我哋北方邻国。我哋而家攞个勉强算系好事嘅新闻去作为一个结尾啦吓，大家知道。大陆而家系冇有新嘅游戏版好去批准噶嘛？咁、有只游戏叫做《强制人形》，之前已经出咗 PC 版噶啦。咁佢原本嘅手机版咧，就一路喺度想等个游戏版好批去出咗啦。咁但系一路都批唔到，咁佢咧就终于顶唔顺啦，就话既然都唔捻批咯，我免费送仲可以啩？咁所以佢就话我哋个手机版我哋系免费噶啦。咁当然啦，佢净系限于呢个中国国内平台。就唔完全系歧视外国之如此类，只不过系外国俾佢上，即系 iOS 同 Google Play 俾佢上啊嘛，咁佢就会照上嘅，但系而家未上啦佢。咁啊 ，Steam 上面就已经系佢就点讲啊？我见到佢点讲啊？赚得九万几蚊，即系佢净系成本，即系俾咗出嚟嘅钱啦，唔系指佢人力成本啦，净系俾出嚟嘅钱都俾咗五皮嘢啦。咁你赚得我九万几蚊，咁然后你几条友仔啲人工全部都冇蚀晒。咁啊，其实睇咗有啲点讲啊，有少少作为一个都系一个开发者，曾经系，其实见佢哋几惨噶， 但是最少他们还有外国市场，我只能说这个是唯一好事，就他们可以赚回个本翻，最少不用蚀本。咁咧，佢就淨係喺呢個大陸嘅 Tap Tap 平台，其實應該係一個幾大嘅遊戲平台嚟噶啦。佢喺嗰度，淨係喺嗰度做獨佔免費嘅啫。咁可能係同當初佢同個平台簽咗個獨佔約啦，因為大陸係有好撚多 Android 嘅 App 嘅平台噶嘛。 嗯。 咁呢個其中一個遊戲主打遊戲嘅一個 App 平台嚟嘅。咁如果你真係想試一試，你可以喺度睇，或者如果你純粹想知係乜嘢嘅話咧。在 Steam 上面都有嘅，不过要俾钱，好似三个几美金嘅。只 game 又唔算系真系好特别好咩嘅，咁你想知道有啲咩一个俾共产党逼到走投无路嘅样，系真系真个样子，咁啊，写突然间好似都唔系咩好新闻啦。不过大家都知道啦，你喺大陆做游戏呢一年，你唔扑街死已经算系新闻啦，已经算系好事嚟噶啦。同埋我要提一提，隔空提一提嘅作者，虽然应该冇人听到噶啦。你唔好以为你免费就完全唔使吞正版号嘅，佢系唔得闲管你嘅。因为点解喺中国所有出书、出音乐、出乜乜出柒，全部都要申请版号？唔系因为佢要赚你钱，唔系因为成，系因为佢要管你嘅内容。所以之前点解同人志，即系嗰啲自己出版啦，自行理论上同人志即系自行出版嘅刊物啦，你咁理解啦。佢冇申请版号，就算免费发放都好，都会俾人捉啊。就是因为咁样，因为佢系要管你入边啲内容。咁当然啦，呢次嘢根据我见喺 Steam 上面描述，就应该系唔会共产党想管嘅嘢嚟嘅。不过睇一睇咁解啫。好啦，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都讲晒啦。虽然好多，但系其实都俾咗湿湿碎碎嘅。 你见我已经系 1.5 倍速讲嘢，你见我今个礼拜可以讲得几啊咁快，先勉强佢一个钟头之内讲完啊。 因为我最花时间嘅，我成个钟头嘅嘢，我摆喺嗰边啊嘛。 嗰边未讲够添啊，老老实实我提一提各位啊，因为嗰边咧系我哋系冇提到呢个动视暴雪内部本身嘅 credit card 问题噶， 太多啦，咁咪讲系呢咁呢个大学剧根本咁快讲晒剧情噶啦， 因为净系讲动视点样一路走来可以讲一集，讲动视点样压制暴雪，搞到佢近年搞成咁嘅死款，因为好多人咧都系觉得，挑而家暴雪都系扑街街噶啦，你唔可以用俾动视压制住嘅暴雪去估计冇咗动视有冇压制嘅暴雪系咩咩样嘅，呢个系我唯一可以同暴雪讲翻少少说话嘅，即是等于你唔可以睇住个人戴住个枷锁跳舞。等于啲其实同大陆审查一样啫嘛，佢俾人审呢审路，审呢审路，搞到啲故事唔好睇，啲嘢唔好睇。咁你唔可能用呢样去量估，如果佢哋真係出到一个冇限制嘅情况下会系点，系冇得估㗎嘛。咁呢个一样嚟嘅，呢个要帮佢讲返少少说话，因为上个礼拜出咗街之后有人咁样反映返俾我，话你睇会唔会睇好暴雪啦，我只能讲咁呢啲 level 4 level， 咁可能佢哋俾人压制惯咗，又或者好人已经走晒，即係同杰特讲嗰啲一样。咁如果咪可以有机会嘅，但係就我只能讲 level 4 level。咁最少对暴雪嚟讲，绝对一件好事嚟，重申一次啦。 反正都唔可以更衰啦。 系啊，呢句我哋上次唔系我哋录音嗰时冇提到呢个，我本来想话要加翻嘅。好呢度你讲埋，我唔使喺啱翻唔使讲。 边度可以咁衰咩？你都嗱一个你都衰贴地啊。 系啊，即系所以咪反正不可能更衰，咁咪姑且睇下佢会唔会好翻啲咯。好啦，咁啊。 好啦，差唔多啦，咁就今个礼拜。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